兰州县的六月民主抗争继承事业或民主国民行动等各阶层市民社会团体成员19号在首尔举行结会，成立了六月民主抗争30年工作促进委员会。会上发言者说，明年是六月抗争30周年，并强调全体都要一致动员起来，打开第二次六月抗争的道路，来一定争取政府更换，完全清算维新残余。另据报道，在南昌县有在野党旨在查明朴槿惠一伙因苏舞弊行为的活动，已经越出在野范围而扩大到执政党，致使逆解一伙陷入更严重的窘境。